你而家听紧嘅系68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68号电台守灵夜话。 等紧你。 哈哈哈哈，好耐冇见啦，真系。 两只老虎，两只 仲有老虎啊！啱啱咧，佢陈师兄咧玩嗰啲游戏玩到傻傻地，玩到两只老虎系咁转，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啊，守灵夜话翻嚟啦，两个月啦，啊，Halloween 之后就两个月时间冇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继续讲翻上次喺阿陈师兄嘅台中系嘛？ 唔系高雄， 台南，系啦，记错，台南之旅啦。咁啊，另一方面咧，我哋录音嘅时间其实喺月头嘅。咁我哋咧就揾咗一日，突然间发觉点解咁多人死嘅咧呢日？咁啊，于是乎 好多人啊， 屎忽行起上嚟咧，就不如查下通胜啦。点知咧又发现咗啲嘢，咁啊又教下大家点样去理解一个日子。一系就冇咩特别事故发生，一系又会好多好多嘢一齐会 好恐怖 出现咧。咁好，梗系唔讲你个故事住先啦，压轴先啦， 你一个先啦。 啊，即系头先话说有个小插曲，因为大家都知啊，阴阳交界两个年度。自己抄错通胜， 但都冇理啊，都尽地嘅，少去尽啦。 有几奇怪嘅，咁啊，如果大家真系相信即系一啲所谓日脚空星啊，即系啲吉星啊、空星嘅嘢咧，你都会相信系话啊，查下通胜睇下今日会有啲咩会唔会中先咁。咁当然啦，呢啲都系一啲嘅统计学啦，你可以话。超可能咁啱得咁巧嘅啫，咁好啊，咁我哋即管睇下有冇咁啱得咁巧啦。咁话说呢，我哋录音嘅时间呢，其实就係喺呢个2016年嘅1月4号。咁其实係一个好普通嘅日子啦，可能大家啱啱都吓初四咁嘅面口，啱啱放完圣诞同新年假期㗎嘛。 咪啱啱返工。 返工返学嘅日子，可能你都未瞓醒。但係呢，今日唔知係咪往往因为咁呢，又会特别多故事发生啦。喺呢一个1月4号嘅上午5点钟开始呢，就有好多唔好嘅嘢啦。包括呢，有呢个15岁学生就喺荃湾寓所吊颈身亡。早上6点钟左右啦，就屯门南地轻铁呢卷咗两个人去，有一个老翁就死咗。咁去到呢上午9点钟，元朗露宿者就死咗喺健康院门口。10点钟落马洲呢就发生咗的士冚石博，死咗个司机，两个人受伤。咁同一时间呢，尖沙咀文化中心呢就发现浮尸。11点两个字，咁就喺呢个呢九广铁路，即係东铁线啦，旺角东站呢就有人堕轨受伤。好啦，全部呢都系死嘅多伤嘅少啦，即係临尾嗰一单呢就好似搭单咁，猪头骨。 猪头骨嚟㗎，嗰度猪头骨嚟㗎。 咁有人堕轨就伤咗啦。咁你可能你都会奇怪，今日做咩好死唔死啲新闻咁多都系关于死人嘅呢？好啦，於是乎就查下呢一个通胜里面有一栏叫做呢新撮周吉时表嘅。咩叫新撮呢？撮即系简单啦，略述周呢即系大约就系话俾你听，吉时啦即系一啲好嘅时辰啦，其实里面都有一啲唔好嘅嘢话埋俾你听嘅，咁就系呢个所谓日脚空星啦。日脚嘅即系空星，大路嚟讲呢，你如果查后面嘅年日表呢，就会话俾你听大嘅空星系啲乜嘢。咁如果系微观啲呢，就会有呢一个时辰空星，即系所谓嘅嗰粒星去到边一个位置就会发生啲咩事咁啦。查返呢 ,1 月4号其实系月有日嚟嘅，即系冲鸡啦，如果熟鸡嘅朋友呢，今日就即系坐住个位啦。咁如果对家嗰个系自己小心啲，好似兔仔。 好似兔仔， 兔仔系对家，咁啊更加要小心行事啦。嗱，月有日咧，就头先所讲嘅几个时间咧，大部分都系围绕住辰时、巳时同埋午时嘅。有咩问题呢？咁啊，辰时咧嘅空星系天刑，天刑主乜嘢呢？若然未报，就时辰未到。咁即系话，如 果那個人可能本身的命格犯了什麼呢，可能就要在這個時辰裡面會出了一些問題。咁如果你牽涉到一啲嘅訴訟啊嗰啲咧，你揀呢個時辰嚟上庭咧，就一定趴街收場。知事就有不遇同埋豬雀，豬雀咧其實就管口舌啊，不遇咧其實即係話會係温温頓頓當失路啊，傻下傻下咁啊，無啦啦就唔知做咩咁啊嚇。午時咧就犯就遇早咧，吉星係金貴，金貴其實係錢咁解嘅啫。但係本身咧佢亦都有個唔好處噶，呢一個吉星咧。如果遇着一啲比较凶煞劲啲嘅星咧，佢就会烧人嘅啦，即系话佢嘅好运咧，其实唔系好强嘅啫。 嗯，咁五时 系啦，遇着嘅咧就系路空，路空咧其实系一个都比较重嘅煞嚟噶。路空嘅意思即系话喺条街度俾车车死咁解啊。 哎呀， 未时遇着嘅咧系宝光呢、這个吉嘅星啦，空星都系路空，宝光同呢一个金贵系一样噶。宝光即系有名咁解，即系会喺呢个时间做啲嘢会比较顺利同埋容易出名。但系咧本身亦都系一个唔系好强嘅星，所以咧路空咧就冚咗佢啦。申时就系白虎，白虎咧就专门就系残杀啲人嘅，即系好容易会心烦气躁啊咁啦。呢个系之后嘅事啦。咁当然就我哋录音嘅时间就未到申时，所以勾唔到大家俾大家听究竟会唔会有啲咩啦。嗱，其实咧今日总括嚟讲。好多嘅时辰咧都唔系太过理想嘅啫。半夜嘅一点到三点嘅时候，丑时咧就有勾陈星啦。勾陈星咧其实就系一啲嘅所谓口舌之争，即系可能饮醉酒讲两句唔够咧就打起上嚟，可能有命案啊嗰啲啦。咁由嗰段时间开始咧，其实就一直咧都唔系有太多好嘅空星，即系唔系太多强嘅吉星，但系咧就有好多唔好嘅空星出现嘅。咁就一直咧。就落到几点呢，要去到戌时。 哇。 有时系日刑，戌时系天牢啊。即系话如果你打官司啊或者你去出行呢其实都比较麻烦啊，可能会遇到好多阻滞啊。係啦。咁亥时呢就稍微好少少有元宝星，咁元宝星喺而家呢个年代嚟讲唔系太大作用啦已经。因为主要管的就是啲兵器战争啊，嗰啲冲突的嘢，可能在香港嚟讲用不着啦，暂时嚟讲系啦。 用不着。 点解会话喺夜晚稍后会强啲呢，因为戌时同亥时咧有喜神同福星，咁就系一啲强啲嘅吉星嚟嘅。咁所以话今日咧，其实整体嚟讲容易死人嘅几率咧系高嘅。如果大家真系有觉得咁巧合地，系咪有啲穿凿附会啊，迎禧咁你揾埋呢啲新闻？喂，但系你谂下、哦。单单唔报，点解冚唪都系发生喺五六点啊、九十点啊呢啲时间呢，全部都系同空星出现得最强嘅时间嚟嘅、哦，咁又点解释呢？咁好啦，我再俾多样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就系、是、日脚。咁今日系月有日啦。如果大家睇翻通胜咧，里面就有一堆咧叫做小本符嘅，即系咧你会见到好多嗰啲道家道士嗰啲戚令符咧画晒出嚟嘅，又话李文卿又张仲卿嗰。几页啦，咁其实咧就系关于日脚空星你犯咗啲咩煞，咁样咧月有日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嘅日子。头先咧当未查呢一个通胜之前咧，神仙突然间话：咦，全部喺西面嘅，今日发生啲嘢。 东西向系啦，嗰边 西面同西北面。好啦，咁我都仲未查嘅，当时咁啊查埋日脚就发现月有日得病西北方，西北方冲着。外来男女亡神，亡神的意思呢即是说他们是空死的，空死的男女遇到血光童子，即是遇到什么、啊、容易遇到一些呢死于非命，但是呢要见血的。咁今朝早呢就有两单好严重，一单就是卷咗落车底啦、这个轻铁卷落车底呢就死咗个伯，这个已经中咗啦。落马洲坎石博嗰个司机死咗，又系中咗啦。 中两个咯。 做君不安啊，即系话今日大家又要小心关于火警嘅嘢啦。西北方有瓦石犯，即系话小心土石流啊、冧楼啊，或者系天降横财嘅嘢啦啊。所谓天降横财，即系咧嗰啲石头跌落街啊，或者人高空杂物啊，咁啊呢样嘢要留意啦。主病眼热 心烦气急，系、哦、心烦气急、哦，点解咧？骨肉疼痛啦、啊，咁啊用白钱500就紫马水饭果酒吓喺西北方嗰度制咧，咁就得啦。咁啊去边度制咧？其实就向嗰个方向啦、啊。咁你揾个路面，咁就已经可以得噶啦。咁唔一定要十字路口，只要咧就系、是、你执齐啲嘢去拜一拜，咁就 OK 噶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是。月有日啊嘛，月系属木噶，有系属金噶，金系黑木噶，金木交战有冇听过咧？咁如果你听过话咧，就意味住一样嘢啦，就系、是、经常都会有争吵同埋拗交发生，所以咧你会见今日咧有一啲嘅情况嘅、啊嗯、例如呢个吊颈啦， 系、 啊、其实就可能系遇着一啲压力啊，或者啲唔好令到佢心烦气闷嘅问题啦。 嗯， 咁就今日总括，即系一月四号总括嚟讲咧，啊，真系如果大家再睇翻嗰当日嘅新闻，再查下通胜咧，你就或者可以明白到一样嘢，啊，古人原来留落嚟嘅嘢，某程度上未必唔准确，但系咧又唔可以过分去信赖佢啦，因为你过分依赖佢咧，其实有阵时你就会好苦恼噶啦。例如，如果假设嗰日话记。剪发咁，你啲头发长到冧护眼噶啦，咁点算咧？唔通唔剪咯？咁所以就大家都可以作个参详参详啦，纯粹就 不过其实即系头先我哋依咁讲，头先我哋嗰一刻咧，其实啱啱讲开啊，今日啲新闻都超奇怪，有火车即系又话有人跌咗个鬼。 其实我冇怀疑噶， 其实冇怀疑噶，你两个都 系。点知阿神仙突然间抄起就话：咦，今日做咩咁多呢啲又堕鬼又恐鬼咁啊？ 系啦，跟住我就夹邪门啫。 咁于是乎就不如查下通胜啦。咁因为最近盈希就成日抄本通胜啊，你会阿神仙见到本通胜已经有少少 残啊， 残啊，就系因为最近太忙啊，忙住帮人去睇下一啲日子啊，可唔可以去搞屋嘅嘢啊？其实， 哦、 即系关于入伙啊、安床啊嗰扎嘢。 嗯。所以啊，即系我都系觉得，即系可能呢、這个通胜呢本嘢嘅信就可能真系你信就有啦， 系 就唔信嘅咁啊当参考下咯。真系有时啲嘢就真系咁啱得咁巧啊！就 不过讲起通胜咧，就都几得意嘅，因为最近就因为要处理新屋入伙嘅嘢，就唔系自己啦，系其他朋友啦，咁需要帮忙，咁啊咁啱知道我有通胜，就问我借通胜。 系 咁，但系咧，大家咧即系都对于一啲通胜就日子上面，可能都会有一啲好奇，咁究竟应该点样揾嘅日子啊？系咪一定？ 其实咁多，即系我哋上次都讲有讲过本通胜系可以睇到啲咩噶嘛？ 即系咪要一定要拣一个啊大富大贵嘅时辰咁入去咧？咁 系咪要夹人噶嘛？ 我话咧。其实好简单嘅啫，睇下你嗰间屋系都好讲究咧，租定系买嘅原来。如果系买翻嚟咧，你就真系要好讲究嘅。但系如果你系租嘅话咧，原来咧租又唔使太过讲究。 啊，点解嘅咧？ 因为咧个讲法就系话，如果你租屋，你租翻嚟嗰间屋个业主唔系你，但系你搞咁鬼多嘢咧，即系又要搞咩入伙仪式又成嘅话咧，某程度上咧就系妹仔大过主人。 系。 即系话间屋都唔系你嘅，你搞咁多隆重嘢都唔会益到你。 嗯， 就好似水耕菜同埋呢个用泥土种菜嘅道理系一样噶。 系原来 咁。嗱，你喺个泥土上面种嘅植物，本身呢个地方就系嗰棵植物噶嘛。 系。 佢要生长嘅话，佢要吸取嗰个地方嘅养分都系佢嘅，所以佢可以好茁壮咁成长。 嗯。 但系水耕菜咧就唔系啦，水耕菜咧你系好被动地被种喺一个水上面啊嘛。但个水嘅营养系边个俾噶？系第三方俾你噶。 系。 咁意思即系话，当你系买嗰间屋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如同泥土中嘅植物一样啦。 嗯。 咁啊，嗰个地气就直接受于你身上嘅。但系如果你租嘅咧，你系被动者啦，你只不过住喺个水上面一样，嗰啲营养系个业主俾你嘅。即系话，如果你要简单具体嚟讲，就话你要揼眼钉喺棚墙度，你都要问个业主。冷气机坏咗，可能系个业主买翻嚟嘅，本身你一入去就家私电器都有齐嘅，咁你系咪又要揾业主啊？所以好多嘢你决定唔到嘅话，好多时呢啲屋你唔使太过讲究。简单嚟讲就系喺你搬啲家私入去之前租屋啊，拜个五角就得噶啦， 即系咁样以拜一拜就 OK 啦。 系啦，你同医师铺讲我要拜五角系租嘅，佢就会执一份租嘅嘢俾你。其实租里面有啲咩呢？只系有一份最紧要嘅，叫做八戒。 系 百解嚟嘅啫，嗱就唔系所谓嘅地契。如果你系买嘅咧，就一定有一份地契喺度嘅。 嗯， 系啦，咁系唔一样啦。点解会用百解呢？其实纯粹就系话个租户嚟住，一嚟要驱走佢喺屋企所，即系呢间屋啊，可能会有一啲烟嘅瘴气噶嘛。佢入到去嘅时候睇楼嘅时候可能会犯到噶嘛。 嗯， 咁于是乎就用百解同佢解咗先。 系， 然后咧就系、是、利用百解去驱走呢个屋里面周边唔好嘅邪气。 系， 系啦。咁然后 即系叫抹一抹佢啦。 简单嚟讲就好似搵块抹布抹一抹个窗咁啦。 系啦。 啊，污糟咗好多尘啊！我同你抹抹晒佢五个角，抹抹干净佢咁样，就系咁啦。 明白。 咁就用百解。 嗯。 咁业主嗰个咧就生人去，即系个主人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去话俾啲鬼听：而家我住喺呢度，呢、這个地方系我要安居乐业、落地生根啦。 系。 即系话我会长期同你哋共存。如果系咁、嗯，大家就好来好去，嗯、一嚟都系用嚟驱走佢哋，就系呢间屋系我噶啦，唔该你哋过主啦。 嗯，咁如果系新楼咧，即系新起嘅楼，你第一手咧， 一样咁做， 都系咁做， 系啦， 系 就系、是、用买嗰个形式。 嗯， 如果你租嘅咧，咁就唔使咁讲究啦，又系啦，就系、是、用百解， 即系咁烟抹抹佢就得啦， 咁一定要做入伙仪式、 嗯、 啊，安床亦都要择时辰，咁就系择日子。 不过而家都冇咩。 边个做主人呢？咁就梗系以你嗰间屋边个年纪最大嗰个为主啦，嗰、那个关系啦，即系一家之主嘅所谓。 嗯，咁、啊、独居咪即系 独居咪你自己咯，用翻你时辰八字咯。最紧要其实就系你唔好冲到啫嘛。 系， 即系你拣嘅时辰同埋日子唔好冲到。咁但系可能你会问，咁但系如果我有屋企人系同嗰日唔夹咧，咁佢唔出现咪得咯？即系拜五角嘅时候，佢唔好出现咪得咯？咁如果嗰日系真系冲嘅话，你都冇理由会拣嗰日入伙啦。 咁啊系， 当然你头先话斋，现代人真系唔系 系咯， 太过细致嘅睇得，唔会太过讲究。但系好老实讲，喺过去呢两个月嘅时间里面咧，因为一间系买嘅，一间系租嘅，所以咧就所夹所研判嘅嘢咧系用咗好耐时间嘅。 嗯， 系啦，因为始终唔系一个好专业嘅堪舆师，咁始终就对。有阵时有啲对可能流年上面嘅嘢唔系太过识啊，咁就唯有就尽量拣一啲比较佢当日会顺利进行嘅时辰或者嘅方位，咁去尽量避免太多冲突咯。 系， 所以我成日话，你想大富大贵就都要睇你嘅人嘅， 你受唔受得起啊？ 受唔受得起先啦。即系你话如果单凭你入伙嗰一日就可以断定你一世咁富贵咧，就冇可能嘅。 啊，都睇你个人嘅命格。 所以就唔好太贪心，最紧要拣一个平安日、平安时去处理咗呢件事就 OK 啦。因为毕竟你都要明白，由装修到入伙，整个过程系几咁辛苦，浪费几多嘅时间。 系。 咁所以就现代人就唔太讲究咧，我哋亦都觉得唉，算啦。你信咪有，唔信咪冇咯，系咪先？啊，我又觉得唔需要话太过执着，系假意一定要系咁样。 嗯，好。不过系嘅，因为阿盈希一路先讲解嘅时候咧，我就一路喺结境唔通城。永远我都系个最好睇嘅，永远最好睇都系英文。 呢、這个华英通语。 华英通语，我都系觉得最好睇。因为每一日你每次都有睇佢中文 咩飞符天啊 ，fifteen 啊嘛， 系啊，飞符天，系啊，跟住我睇嘅时候，有个人主又笑。 系，其实咧就睇下你买边一本啦，我就买开嘅咧都系广经堂嘅，即系蔡伯黎嗰边嘅嘅通胜嚟嘅。咁你要留意嘅咧就系话，究竟佢哋嗰个因为咧，台湾嘅通胜咧，同香港嘅通胜咧，始终系有一啲嘅分别噶。 嗯， 即系所以有阵时咧，就有一啲嘅择日上面出咗一两日嘅差别添，甚至乎。 嗯。 咁原因咧就系话佢哋喺呢一个算计算呢个日子推论嘅时候咧，佢哋系用咗一个叫做方位啊， 嗯、 即系嗰个地理嗰、那个、那个经纬度啊有唔同，所以咧、那个时区。差别都会有不同，你唔好以为话啊唔系，咁、哦、你北京同南京咁，大家都系中国嘅一部分，都系用同一个时区嘅，系、唔同噶。古代唔系咁样分噶，古代系睇经纬度噶，所以就北京同南京虽然可能系同一个国家范围，但系因为佢哋个纬度唔同啊， 咁變咗計算出嚟嘅嘢係會唔一樣噶。 嗯， 其實中國嘅曆法係好複雜噶，佢係陰陽合曆，所以咧佢唔單止要睇太陽個運行，又要睇埋月亮嘅運行，以及咧各個氣節嗰個變化。咁、變咗咧就係、是、相對嚟講比較煩嘅，真係。 都係嘅，即係對唔住，有分笑咗。啱啱係照照點讀啊？ 英文 banana， 佢係讀係 banana， banana， banana， banana 係咪 banana？ 達拉拿啦，真係係啦。 嗱 ，sugar 咧， 雪茄咯， 錯， 唔係咩？ 正確讀音係蘇家， 蘇家。哦，因為有少少上海佬嗰啲講嘢咁啊，蘇家下嗰個。 女婿咧？ 女婿啊？女婿英文係咩啊？ 新燕咯， 新燕咯， 佢系读新燕咯， 新燕咯，因为冇燕啊嘛，燕咯咪变咗。 系新燕咯，所以几好笑啊！有时都系有机会。 咁 milk 更加啦，牛奶叫 milk， 叫蜜露卡咁，你都唔知佢讲乜啦。 milk 卡 啊 ，milk 卡， 阿丽丝哇，变咗日文，变日文， 日本话咁系啦。 诶，但如果大家即系咪啊？呢啲都系全即系以前。讲真，以前我哋即系嗰个年代，边有人会识讲英文啊？如果唔系咁样热翻嚟，嗰我哋嗰时 系噶，系噶， 咪咯。 因为有好多嘢，我哋以前一嚟啲人冇收入唔系咁多啦，买一本书啊，你唔好讲话书啊，佢买一本黄历即系通胜啊，都已经讲紧好贵啊。 当年喺佢哋 当年都好贵啊，但系佢哋觉得就一年先买你一本，咁觉得都 OK 嘅，咁咪勉强。 同埋有人系当呢本书可以系。即系学好多嘢噶嘛？ 系啦，正因为贵，正因为贵，所以咧嗰啲商家咧都会加好多呢啲嘢落去。 即系教埋你点样读英文啦、 啊，又教你卜卜斋嘅嘢啦，百家姓啦，仲有呢、這个最近又多咗呢个医嘅中草药嘅嘢添，咁系啦，加咗。咁啊，当然大家可以作个参考，但系有一啲嘢咧就唔能够尽信嘅。 系啦， 系啦，因为呢啲始终都系由古人。留落嚟到而家，咁我哋根本都好难去考究，究竟系咪完全可以信赖？例如我引一个就系《董公择日要诀》嗰一章咁，其实而家都有一部分系我唔能够参考到嘅，啊，同埋有唔准确。咁所以就其实通胜嗰个作者即系喺写日子嘅时候都有讲啊，《董公择日要诀》里面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咧，可能系董公老作，变咗就未必可以。尽信，系啦。咁而家咧，大陆嗰度就完全唔信噶啦，即系觉得吓，技吉凶呢啲嘢边度可信噶？咁啊，咁科学化依家。 而家讲科学噶嘛，所以都系。 系啦，所以内地嘅黄历咧经书就冇嘅，完全冇嗰部分嘅，就纯粹系得你24个节气啦，仲有呢个天干地支嘅运行啦咁嘅啫。但系就参考，你话咁样参考就冇乜用噶啦，嗰啲纯粹睇日子嘅啫，真系。 即系纯粹得个日嘅啫， 好唔好我都唔知啊，真系好唔好真系唔知喎。佢都冇话嗰啲星吉星空星转移啊，点样走化咁冇噶， 冇噶啦，唔同咗。好， 咁啊，不妨可以参考下， 系啊，都系参考下啦，同埋睇下当系一本趣味书睇下都几开心嘅， 趣味啦， 真系好趣味嘅呢本书。 咁啊，一讲到屋呢家嘢，咁啊，真系有阵时可能有啲人都会疑问嘅话啊咁。点算啊？咁有啲地方，因为有阵时就系你住村屋又唔同啦，住一个大厦又唔同啦咁。嗱，咁当然啦，风水师同你度咧，就如果你住大厦，佢就睇下大厦个正门口个坐向啦，然后先同你去研判你屋企究竟嗰个风水点啦。咁如果系做村屋嗰啲咧，咁就要小心啲咯，即系拜五国嘅时候要多样嘢，就可能要做一啲可能系驱邪嘅仪式咯。因为始终。周边地方你好难保证多唔多嘢噶嘛？ 啊，同埋精咩啊嘛？啊！ 广州话黑族语词典。 高地藏将自己的不幸和苦况书写出来放在路旁，争取人们的同情和帮助。例子，这里时时都有人高地藏，有些都是很凄惨的。 想资讯系由盈希话你知。 你而家听紧嘅系六十八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六十八电台守灵夜话， 等紧你。 好，讲完通胜。 系啦，讲完通胜就接住落嚟就梗系讲下，继续讲下你个台南之旅啦。 系、 啊、上次就未讲完，上次就讲到你嗰个好惊鬼嘅朋友陪同你一起去旅行啊。点知啊，佢舐嘢多过你舐嘢。 冇得点舐啊，我 佢又无懈可击嘅，又真系。 好似赢晒啦，佢 坐喺你隔篱，你明明系专家，但系佢唔信你喎、 啊。我唔好话专家嘅，冇咁咪佢唔信就唔信，呢世界有得，即系有啲人就系唔信邪噶嘛。 系，反科学咁噶嘛。 系啊，都佢啲科学人嚟噶嘛，晒都系。咁所以佢唔信，我觉得唔正常。 好啦，咁啊喺夜市就嗰次就唔信你啦，行大路结果 P K 啦。 系啊， 咁又见到嗰两个所谓嘅情侣系嘛？ 系啊，个 pair 情侣。 其实就唔系人嚟啦，直头穿过去令到佢就有发冷发跌疼啦。 系啊，点解唔冻嘅？ 系啦，喺个酒店里面应该都有排手。 咁咧系啦，咁啊话说就系我哋两个咧，今次我拣咗间咧。我都冇懷疑，其實我多一刻我都冇懷疑到間酒店咩嚟嘅。咁我就係純粹啊，見到間酒店 OK 啦，平平地，即係咪平嘅，都應該都係算 OK 企嚟咁樣。我就睇翻上網，睇翻啲評價啊 ，OK 喎，啲人都即係都讚喎間酒店。咁咪正嘅，因為我未好少住高雄。 佢係一個高雄嘅邊一度啊？ 佢係 算係市。即系喺高雄市里边， 佢算中心，佢都算中，都唔算喎。其实都唔算嘅，佢嗰个都唔系一个市中心嚟，因为我哋行捷运站都需要行一段路咯。先讲上一集讲过，咁所以其实都唔系话好市中心嘅。咁但系佢附近有商场啊，都有嘅。 系你一讲起捷运， 即系居民民居咯，应该系咁讲。 你讲起捷运，我突然间谂起一件事，就关于地铁。系咯，唔紧要，你继续讲。 走埋先，系啦。跟住我近民居啦，应该系民居地方嚟嘅嗰个位置。咁跟住咧，咁我就后屘先知道，我间嘢咧系间日本人开嘅酒店嚟，即系日系嘅酒店嚟。因为我初唔知啊，咁我入到住，跟住发现咦咁鬼好礼貌嘅，跟住之后啲装束已 咁呢支哇， 嗰呢支哇咁样啫，唔系嗰呢支哇嘅，即系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啫。咁跟住之后，即系佢啲 style 同埋。系话俾你听，间日本酒店，日本酒店后屘上网 check 嗰间酒店先知系间 日本人 日系嘅酒店嚟嘅， 即系日本人经营噶啦， 系日本人经营， 但系可能员工 大集团，日本大集团嘅酒店， 即系但系就员工一定请翻本地人啦， 系啊咁样，咁跟住咧都即系你系嗰啲五星级，即系好似酒店咁咧，有 bellboy 帮你开门啊，因为你台湾唔会住呢啲咁豪华嘅酒店， 咁享受嘅突然间好似。 唔系因为我哋都中价啦，唔算话好贵嘅。 Okay. 我买个 package 唔算好贵，中价啦。咁跟住我住，即系谂住啊，未试过住啲咁鬼 high class 嘅酒店，系啦。咁啊走去试下啲咁嘅 high class 酒店啦。跟住咧，你知 high class 酒店嗰啲咧，即系有 bellboy 帮你开门啦。跟住我好唔惯嘅，我哋搭的士去噶嘛，我记得搭的士去到间酒店，有人帮你开门咁样，开你车门。跟住我唔挂呢啲嘢，开车门 俾贴士噶， 我冇一蚊都冇俾，对唔住，我唔识礼仪，对唔住。跟住开门啦，跟住人帮你攞住，有人帮你送行李上去啊，跟住有人帮你揸住个行李啊，哇呢啲，跟住我系浑身唔自在，因为我挂住。 系啦，你挂紧自己嘅不嬲都。 系啊，跟住我哋上到去啦，咁咧佢间酒店咧就系、是、即系懒型咁咧，中间佢系咧一座 building 嚟嘅，一座系座酒店啦，成座都系佢自己。咁咧，佢嗰个咧，佢得意嘅，佢上面佢嘅 最底嗰几层咧就系啲餐厅啊、gym 啊、泳池啊咁样嘅。咁跟住咧，再到唔知四楼定五楼开始先有人住，即系客房啦。咁我唔记得咗我住十，唔记得住十二定十三楼嘅住。咁咧去到咧，咁佢间酒店个格局就系中间通窿嘅，即系佢成座标，即系嗰栋嘢咧，个中间系一个 空中 花园咁样小花园咧，即系路，即系有天窗啊打通嘅，跟住系一个空中花园咁样。咁咧基本上咧就系、是、你一个即系四方形咁样啦。 听闻话呢啲楼其实。 系啊，我真系想讲， 即系所以点解门常开咁差系咁解啊？ 通窿 系啊，通窿啊嘛，其实不嬲都话起屋唔好起到咁样。 佢系中，佢仲要中间， 真系中空俾你。 佢仲要中空喎，跟住好啦。咁即系基本上咧，佢做一块玻璃嚟嘅，即系全部玻璃啦。咁基本上就你喺间房一开门，你就望到对，即系对面嗰间酒店屋，嗰间酒店房嗰栋门嘅，即系大家对望系望到。 但系一个。通窿噶嘛， 系啊，系啊，中间通窿喎。咁咧又暗咯，唔知点解佢虽然咧，我哋嗰日去咧系阴天嚟，因为个 冇理由噶，咁大个天井都睇唔到。 系啦，但 系 好暗啦，总之暗嘅， okay. 即系佢有光影。我哋下昼嚟都好，都即系叫做白天咧，咁佢都好明，好光明，即系叫通透嘅，睇得到嘅。所以即系阴天啦，即系唔系大白，唔系大太阳，但系即系见到啦咁样。咁啊，第一个入去。跟住我有少少后悔，我第一下就入到，咦，唔好对路喎、 啊！即系你入到酒店咗，未入到房、啊。 我未入房，大堂已经觉得啲对路， 已经觉得唔对路。 啲唔对路嘅，我即系好觉，我最初以为自己攰。咁咧，因为滑雪咧，我落嚟，我去呢间酒店住嘅时候咧，我系喺垦丁直接搭车嚟到酒店嘅。咁垦丁去高雄，就算直车都好啦，都要三个钟噶嘛。因为好远，其实好远嘅高雄同，即系大家即系唔好以为去台南阿高，成日听人话高雄搭垦丁，以为好近啦，系咪？但其实唔近嘅，一啲都唔近。其实 一个钟头车啊嘛， 要三个钟头车啊！我搭咗，咁我哋系搭的士，即系我哋系嗰啲叫做包车，即系几个 包的啦， 即系简单啲，香港讲呢个黎曼的啦，就系咁样啦。系啦，即系啱啱人又出高雄，咁我哋就即系顺势就拼车啦，叫做佢台湾叫做。咁啊，跟住之后咧，去到酒店门口，我一开完门，因为我觉得，咦，即系我唔知道，索索个心情， 要 唔系首先啲平，就啲贵价嘅酒店咧，系嗰啲一定系有阵除嘅，要唔即系嗰阵香味，咁我就一入到要索， 唔系嗰啲味啦， 跟住打一次， 唔系角味啊嘛， 唔知一个角打一次，我真系好唔努力，一入门。一入到去打住我喺度黐咗几嘢，跟住好香咁，跟住好香，跟住我就入到去咧。其实佢一般啦，啲酒店大堂 lobby 冇乜特别嘅啫，即系其实又系有啲，但系唔知点解你入到去咧，嚟嘅声声，出边明明虽然系阴天，但系大白天噶嘛，但系入到去唔知 冇理由连光都冇噶。 我入到去第一感觉就系咁暗嘅， okay. 即系佢个环境系佢啲灯系油灯，即系。油色嘅灯嚟嘅，即系啲橙 黄 黄咁样咧，即系冷气冠冕堂皇嗰啲灯色。但系咧、哦，你系觉得嗰种咧好残旧，突然间暗然咗嘅颜色咯，即系你咧佢点解咁暗嘅咧咁样？咁我冇理啦，咁我就喺度即系照 check， 都冇计照 check in 都俾咗钱啦，咁样咁就 check in 啦。咁啊 check in 之后咁啊上到房，咁我哋揿嗰部 lift 咧，好奇怪嗰两部 lift 嘅，佢有两部 lift， 咁咧。两部碟啦，咁我哋嗰部碟咧系又系全玻璃嚟嘅，即系全部都系玻璃镜咁样啦，跟住又金色咁样，即系懒系气派彷徨嗰啲颜色咧，即系好鬼正咁样，跟住上到去，咁我家就话使唔使咁 high 啊咁，金色咁样，跟住好啦，跟住到去咧，咁跟住一出到门口，我第一嘢我入到去个大，即系上到自己嗰层之后咧。跟住我系吓亲嘅， 中伏啦即刻。 跟住我吓亲，我系点样吓亲咧？一开门啦，咁咧佢一开门，其实布碟嘅隔篱系有个窗嘅，落地窗嘅，落地玻璃嘅窗。咁后一望出去，其实系全部都系，即系佢望出去嗰位系空旷嘅，即系总之有阳光射嚟啦。 系 一开门，跟住我无啦见到两张凳同一张台咯。跟住我咪其实即系啲酒店好，即系佢贴心嘅。即系我应该嗱，对唔住，我咁讲，佢窝心嘅，即系佢谂住你等 lift 会攰噶嘛，企喺度， 咁咪俾两张凳同埋俾张台你，咁你咪可以坐喺度。 台系咪高过凳先？ 啊，唔系，即系嗰啲即系 个台矮过凳。 矮嘅凳，矮嘅凳。咁即系嗰啲好似啲宫廷 high tea 嗰啲台咁样咧，凳咧咁样，即系嗰啲小圆台咁样咯。 系。圆台嚟嘅咪方台。 系啦。跟住我系第一下吓亲。 我以为如果系咁，我以为加下拜高堂啊咁。拜高堂。 跟住我点解吓亲咧？系因为咁啱有对鬼。有一对外籍嘅 见鬼， 外籍嘅男女咧就坐咗喺度，跟住嗱 lift 嘅，我估系搭 lift 嘅，跟住咧佢开门出， 哇见鬼啊，见鬼啊， 啲居民人坐咗喺个大堂， 真系外国人， 系啊，点解坐咗外，点解坐咗喺度嘅咁，我跟住又下啦咁，跟住我以为有咩事啊咁，因为我未去过，未住过，唔识嘅， 真系，大乡里啊嘛，好人拣啲咁。咁浪漫唔系咁高级嘅酒店嚟噶， 拣间高级酒店， 唉 吓亲。跟住之后啦，咁啊入到去，咁咧佢去到咧佢间酒店啦，咁酒店就系拍金拍金入去。咁我咧已经好叻噶啦，我每一日咧都即系每一次去啲酒店咧，我每一次都做一样嘢就系揿钟啦， 系双揿 揿钟啦， 当当当当 当。跟住之后就拍开啦，跟住到咧佢间酒店就。冇特别嘅，其实嗰间酒店好，嗰间房好大，其实咁咧都嗰间嘅好大，个厕所又好大啦，咁样跟住我哋哇好开心啊，住得我住，咁我哋 book 两间，我哋 book 咗两张床咁样，我哋分床瞓啦今次，跟住好啦，瞓咗去，跟住我哋就放低啲嘢啦，跟住我就走去参观厕所，做一件事参观厕所，跟住厕所咧大到咧系有浴有即系好大个浴缸啦， 系。 跟住咧，又系好奇怪，我又系唔明点解嘅。点解厕所入边有灯嘅？有个厕所入边咧有张梳，即系佢好似类似梳妆台，即系其实洗手盆嚟嘅。个洗手盆嘅，即系人哋洗手盆咁样啦。跟住系一块好长嘅镜啦。 系。 咁啊，跟住啲清洁用品摆，即系你即系系啦，啲毛唔会喺晒度啦。跟住嚟食，天有张凳喺度嘅，跟住有张即系张木凳喺度，即系唔系，仲要系有箍上啲木凳。 哦， 咁，哦，系啦，跟住我咧，先入到啲有张凳喺度， 咁咪会湿咯。 系啦，跟住我又觉得好诡异喎呢单嘢，咁啊我又有，跟住好啦，咁啊冇理啦喎，咁啊我觉得，唉，可能即系高级酒店嘅高级摆设，我唔识啫。 可能佢觉得个地方咁大，你冇理由用翻同一个位抹身啩，咁所以佢就 系啊张凳啦，跟住我就啊，咁我就 有个咁嘅范围， 跟住所以我就最后同自己讲。冇嘢嘅，高级酒店咪高级酒店有高级摆，高级酒店高级摆设咁样。 未住过，未见过，系未见过，系 未见过大蛇屙尿咁样。跟住好有张书台啦，跟住佢窗边有个书，即系窗边近窗嗰度有张书台嘅。 系 咁啊，佢其实嗰啲叫套房嚟嘅，其实嗰啲真系叫做。咁我哋都大乡里啦，见到哇啲嘅，跟住好神奇，哇有生果食噶，原来跟住我 friend 话，啲酒店不嬲都有。 佢又唔觉得惊奇啊？你觉得奇怪？ 对住我大乡嚟咗少少，我少住呢个派卡嘅酒店啊，大佬。我去旅行啲转 trip 咁 啊。咁通常如果话一般酒店都可能会有茶包啊嗰啲都摆到嘅， 系有嘅。咁但系我 如果再 high 卡啲，可能佢就会有水果啊，或者系一个雪柜啊。咁当然另外收钱啦，雪柜嗰啲。 系啦，跟住佢三个又食嘅咩 welcome 嗰啲咩嗰啲叫做欢迎水果啦、啊。 系 咯，跟住之后咁啦，跟住咧，我同佢张床咁啊，望住部电视啦，好简单，即系一般酒店 setting。咁啊，中间有个柜，有个床头柜。咁咧，我又走去试翻，我又做啲好无聊嘅嘢啦。 打开去睇下先。 系啊，又走去。 唔系嘅，正常喎，我觉得。 系啊，走去。 你嗱，保镜里面装过啲咩噶嘛？ 唔系谂住装毒品。 万一佢装毒品啊、藏尸啊，你唔知噶嘛？ 系啦，跟住之后我咪走去开咗个床头柜望，跟一开，咦？一开，咦有冇 Bible 喺入边？跟住我 奇，有冇打 开？系有打开嘅本 Bible。咁跟住之后咧，跟住我就Bible 打开咗。跟住我第二个就第二样嘢，我就问，不如我哋换粉啊咁。 咁你打开个 Bible 啫，你都要睇下佢写咗边一页。 跟住我冇睇啦，跟住我唔记得，跟住我但其实本 Bible 系一本系我唔认识嘅 Bible 嚟嘅。 哦， 系一本我唔识睇嘅 Bible 嚟嘅。其实应该佢本系英文，唔系英文嚟噶，又唔系日文嚟啊，中文嚟嘅，但系唔系我 天主嗰边嘅， 我唔知道，我因为我基督教咁 啊，天主教可能， 我又唔知系咪天主教嘅 Bible 啊， 系啊，唔同噶， 系啦，有啲唔同 噶嘛，啲名字唔同啦。 咁唔系有啲，但系我都会大概估到系咩嚟啦。咁啊，但唔知道，我觉得佢个样似可难经嘅就， 我根本唔系天主经，又唔系圣经啊。 其实你一本唔知乜嘢， 我买其他宗教嘅经书。 唔知啦，总之我。 但系你噏得出话要换房啊，即系你觉得？ 跟住我觉得，咦，唔对路，喂，不如换房啦。 聚财啦，可能系。 跟住我哋打落去啦，跟住我哋问可唔可以换房，跟住个号个 佢会问你点解？ 系啦，佢就问我啊，点解啊？ 为什么呢？咁 系啦，跟住问我咩事啦？咁我 话你唔会话。你因为本我南京打开咗 啊 ，OK 咁，我冇嚟咁排开你嘅，系咪？我哋就讲咗个冠冕堂皇嘅话嘅说法嘅，我就话我觉得呢间房唔好适合我， 觉得好唔聚财。 系啦，我就话我想转间好啲嘅，系啦，咁样咁啊，跟住好，但唔好意思，跟住话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冇晒个你哋同类型嘅房间，冇得分间。 特登啊！ 不是咁讲噶啦，心谂我行，我住咗三日，我住咗三日，我都唔觉得有好多人喺度啫。 加钱咯，佢真系暗地里想叫你。 系啊，咁我又唔想，咁啊算啦，咁啊 算啦，照住咯， 照住啦，咁啊住，跟住咧佢，咁我哋就冇理咁放低啲嘢就走啦。咁啊，我哋玩到夜晚先翻嚟。咁啊，夜晚翻到嚟啦，夜晚翻嚟啦，我哋去出咗去食饭嘅时间翻咗嚟六七点，我哋翻咗转，一路肚饿。咁我哋嚟到酒店要成四点啦，咁我哋出咗食嘢，一搭车搭咗三个钟头，咁我哋就出咗食嘢，食完嘢就翻咗酒店，谂住夜啲再出街嘅咁样。咁我哋去到间酒店啦，咁间酒店咧，我又唔知点解嗰日个天咧特别黑得快， 系 六点几我翻到个天黑到，即系个天已经黑到唔知点咁样咧。但我唔知系咪因为阴天嘅关系， 一嚟又阴天，二嚟已经开始啲入冬啦。 系啦，咁我就黑得好快嗰天。跟住我哋话佢咧就好无聊咁坐咗间酒店房度，跟住就咁就谂住想瞓阵，一出嚟话冇瞓，一瞓咗就唔起身嘅啦。咁我哋跟住我 friend 第二句，我养过你把口，咩叫瞓过 唔起身？ 咩叫瞓咗唔起身？我话唔系，即系我话我瞓着咗， 天光噶啦， 就天光或者瞓到点嘅，瞓到第点嘅两点，你起身食咩咧？ 冇嘢食噶啦，到时 真系冇嘢食噶，嗰度都系附近。咁咧， 高雄噶啦 吓，即系。 佢唔系个不夜城嚟噶，始终佢唔似台北。 佢真系一个鬼城咁样，真系觉得。 过九点后可能真系咩嘢都冇 啊！好恐怖真系，即系夜晚真系冻哦。搵间你就算去 seven， 你要行唔知行个 两。你都冇瘾啦咁样。 唔系你去 seven 都要行几条街先有 seven。 咪就系话咯。 咁我唔知点解我会拣咗呢间酒店咧，我就唔明。 算啦，你都系体验下佢高级嘅。 跟住我哋两个无聊啦，咁咪屎不行。咁其实我哋知道个地方有泳池嘅，咁我哋就即系同埋我哋本身谂住去垦丁就落水，咁不如我哋落去游水。跟住我哋就走去用咗佢嘅设施啦。 系， 跟住咧，我哋大圈嚟到咧，原来人哋系有好多客，有多规矩。我以为即系我哋以为着条波裤落去就得啦嘛， 梗唔得啦。 唔好意思，要着条正统嘅泳裤啦。 你系话晒人哋都系高级酒店啊。 咁跟住我去到间酒店，咁六点几咁啊，其实冇咩人游，都系我估都冇乜人会用嗰啲事嚟啦，系嘛？咁啊得应该七，我谂十个内啦，我哋咁。咁啊懒嗰啲喺度泳池游水啦，咁原来戴泳帽仲要。 一甩头发啦， 跟住我哋戴泳帽，跟住我哋又要咁样， 又要买泳帽啦， 系啦，无啦啦唔止出嚟买泳帽啦，要仲要劲贵啦，咁样即系觉得超唔抵啦。 你住得酒店预咗噶啦，佢摆明系揿你嘅。 我收到买顶泳帽啫，唔使几廿蚊咁贵啊嘛，大佬几廿蚊一顶， 差唔多啦， 几廿蚊一顶泳帽，可能佢买咗十零蚊啫，咁啊顶 到啦， 黐线几廿蚊点有冇啊？咁啊焗鼻啦，咁啊，跟住我哋一玩。咁我喺泳池咁样，泳池就衰喎。对唔住，我一真断踩一间酒店，所以我决定咗我唔会开名噶啦。想知道就自己先嚟问我啦。 好衰啊！呢个旅游节目系咁踩人哋喎。 对唔住，我哋咪一个灵异节目，一个旅游节目喺度做。 唔紧要，唔讲俾你哋听，根本你唔会知道嘅，个格局系点噶嘛，大佬。 系啊，所以我唔会话俾你听。 因为我哋始终唔系画面啊嘛。 系啊，节目我话俾大家听个节目，我唔会公开佢个名嘅。系啦，咁但系我如果想知嘅，自己先底下问我啦吓， okay. 或者透过我哋 Facebook 专业问我究竟系边间，我都会老鼠答答你嘅。咁跟住我咧去到咧，佢嗰间 因为点解我吓我又俾一早跌下出个泳池吓亲？咁我本身唔识游水嘅，即系我唔识游水嘅自己。咁大家都叫做唔识游水，咁我就即系我叫个 friend， 我今次个 trip 其中一个目的就系希望有即系玩水，咁我就叫系啦，想叫个 friend 教识我游水。咁我哋去咗间泳池啦，咁样跟住咧落到水，咁咧佢嗰啲咧系啲罗马式嗰啲泳池，我就觉得 好杂技嘅。你会见到好多咩人像石头， 系好多人像石头啦， 你分唔清佢一系人啊。 跟住咧，你会见到有啲有落一，佢哋硬系做啲椰椰林树影咁咧，跟住有啲树啊，树 影婆娑 哇，咁样嗰啲你嗰啲系你一入到去，觉得自己系罗马大浴池咯， 周身唔聚财啊真。 跟住又劲冻喎嗰日，跟住嗰日其实讲紧我抽 暖水池， 佢系暖水池，但佢 露天嘅。 唔系露天嘅，佢系室内噶。 室内点解会咁冻咧？ 啲冷气好劲啊，开到 撞鬼咩？开冷气开到咁劲，有乜鬼？ 我收到唔好咁癫咯，开到冷气 打赤啦，去游水你仲开到咁大个冷气， 好劲冷气开到， 作死。 跟住入到去，跟住我哇，咁冻，佢系个扎姑字啦，跟住好笑，一个大，总之佢一个我只可以形容浪漫大浴场 ，OK， 一个按摩池啦。 有个圆形嘅按摩池同一个大个扎姑字，咁按摩池已经俾咗大妈霸占咗。我用唔到嗰一刻我用唔到。 真 係。跟住我哋落水玩用水啦。咁佢有晒佢有好有浮板啊。喂佢浮板俾你揸，佢真係货你啦，真係跟住可以自己游。跟住我呢咁话说我就喺度游啦。咁你一望埋去就一个罗马大学场啦。跟住一望我哋就游水。咁我冇戴眼镜嘛。咁我就只可以靠泳镜睇到一 半 啦。有基本。因为我泳镜有度数㗎嘛，咁所以我淨係可以用 大约都睇到。 係啦，睇到咩。咁我游啦，咪游咁可能赞水啦，咁我就跟我 friend 有人游啦，咁我就叫我即係自己挨住旁边度游下水先啦，咁样。咁我游下，咁我就望住个椰林树影啦，望住佢。啊，係啲草落得嚟都几搞。 即係其实就喺度无无聊聊四围房。係 啦，跟住我就嘅冇啦，真係四围房。跟住我就突然间望下，已经好似有啲嘢眨下眨下，一盏红灯又眨下眨下，跟住心谂咦，偷录紧啊！即系我第一， 唔系嗰啲 CCTV 啊， 系啦，跟住有 CCTV 录紧啊，跟住唔系，佢又唔系有 pattern 嚟眨过嗰啲无灵向咁样眨下咗，跟住我以为咩嚟嘅啦，望下， 波斯文嘛， 跟住佢话啲暗号嚟嘅，其实系咪？跟住我心谂。咁我又睇唔清楚，咁我冇理啦。咁我就当冇事，冇理佢，冇喐。咁我继续喺度踢水啦，咁样。跟住踢下，我就觉得一好奇怪嘅。你见到佢好似咧啲烂藤咁样嘅草定系树定系咩？我唔知。 叶啦 咁样。跟住咧，佢咧明明游水，我好奇怪嘅。游水嘅时候咧，其实明嗰有条嘢掉咗落嚟嘅。嗰条嘢明冇掂。即系冇咁浅，即系冇咁聚喎，即系冇咁低喎。因为我喺个水池下边啊嘛，我喺水面啦。咁我明明落水嗰下望住嗰条嘢嘅时候，冇咁长嘅，跟住唔知点解咧， 佢自己会落嚟，伸咗落嚟。 系啦，就跟咦长咗咁多嘅，突然间即系咁近嘅条嘢。咁我以为 唔系嗰啲效果嚟。 效果嚟啊！跟住我望住咧，又唔系，又唔系效果嚟。咁我又。即系，唉，算冇理啦，咁啊继续游啦，游水，咁我就冇理，跟住游水啦，游下，咁我游完一个塘再翻转头啦，到翻转头，咁我再望，跟住我又冇乜下意识，即系冇乜，即系应该我系冇意嘅，咁大家望望，咦，啲条嘢缩翻上去， 会唔会特别效果嚟噶？ 系啦，我初都以为特别效果， 即系佢会好似可能有啲机械令到佢会伸长缩短，伸长缩。 系啦，跟住 即系好似有啲水上乐园都会玩一啲咁。 我知道，但系又唔系咁，我游咗半个钟都唔觉佢有喐过。跟住我之后，跟住又翻转头之后，我又望一望，我都冇一再喐过咯嗰条嘢。佢就缩咗上去，就冇再翻嚟。 系。 咁我以为系嗰啲效果啦。跟住我望下，咦唔系喎，啲感觉啲唔对路，好奇怪，我就觉得唔知有冇住棵嘢好奇怪咧。突然间大冷震啊！即系我收到。即系环境又影响到， 有嘢嚟啦， 影响我啦。咁跟住好啦，咁游下，跟住越游越少人，啲人出咗食饭。咁啊，又长得翻唔知两三个。 到最后咧，得翻我同佢啦，得翻我同我 friend 两个，跟住我哋喺度玩，喺度玩水。咁隔篱其实仲有原本仲有人游水，跟住我同我 friend 讲，不如我哋唔好游咯，唔游咯，不如，不如我哋翻上去。佢话吓做咩啊？佢冇，我想跟住，跟住我之后，跟住我心谂唔好吓佢啦。跟住我，不如我哋玩个扎姑子树啦，不如。 趁个大趁班大妈走咗， 系趁大妈行开咗，跟住我哋喺度扎姑子，跟住我哋喺度震啊，即系扎姑紧啦。跟住我就一望，跟住咧，其实因为跟住个佢系远咗啦嘛， 啊， 因为系最出啊嘛，咁，我就佢咁样，咁系两条友咪擘大只脚咁啊喺度 享受紧 扎姑子，咁，我就望住嗰棵嘢啦。跟住我就死唔信邪，我就话啊咁得意嘅， 就望住佢。 我就望下你，睇下你系咪真有机关。跟住望咗，跟住我哋就喺度即系玩咗，即系浸咗十分钟啦。跟住喺度望住佢，跟住望一望下，真系俾我发现咗啲嘢。 吓， 跟住原来我初初以为系有机关嘅，原来唔系有机关，原来有朋友喺度。 唔系机关啊？ 系啊，原来系有个朋友喺入边。跟住我真系心谂，咦咁得意，点解有朋友？我望到啲嘢，有影喺度。 佢上面其实系冇任何嘅可以容身嘅地方嚟嘅。 No， 人系容身唔到嘅。 点会容到啫？其实薄薄嘅啫嘛。 O K， 咁又就喺咁得意呢啲地方，喺呢个环境，仲要喺 点解有佢？点 解朋友要喺度嘅？系有朋友啲泳池嚟噶。你咪呢个唔应该你逗留嘅地方嚟。跟住我就喺度谂， 佢或者想睇嗰啲大妈扎古词咧， 睇大妈扎古词 好难讲噶嘛， 咁重口味， 重口味啊嘛人哋。 咁跟住之后我就车嗱咧，喂，不如唔好由即系扎古扎咗十几分钟，跟住算我哋走。咁，我咪嗱声换衫， 但系你冇讲俾佢听。 我梗系冇讲啦，你冇听节目噶，我知道你。 你好衰嘅， 我知道你冇听节目嘅，系啦，咁所以就冇事啦。耶、yeah ！ 即系话嗰个，但系嗰个人系咩型？ 即系有个即系你 纯粹一个 shake， 一个 shake 半身嘅 shake 喺度，即系嗰啲突然间上半身咁样， 但系就乜都冇。 冇嘅，跟住我心谂冇可能有个人喺度噶嘛，同埋有个人沉咗上去，我都唔知。 会系嗰啲浮雕，系嗰啲人像嗰啲啊？ 唔系， 都唔系， 唔系， 即系好肯定佢纯粹一个黑色嘅影，你睇唔到样， 系啦， 又唔似系嗰啲浮雕嘅嘢。 唔系，跟住之后好啦，咁我就 打死。 我咪就喺度浮佢真系浮下浮下咁样，我见佢摆下嘅少少。 我系有摆下嘅， 系喐下嘅。 O K， 个因为其实我初都唔想定，因为你知我系一个冇戴眼镜，你要理住我喺嗰个 moment， 我系冇戴眼镜啦，我净系得泳镜啦，我仲要系即系仲湿透咁样嘅情况。 我都认为就系唔关近视唔近视事嘅，见到呢啲嘢 系啦，同埋系好清，即系见到个 check 啦，总之我又睇唔到睇唔清楚佢，咁我嗰刻又冇戴眼镜喺身啊。跟住 咁佢都唔係好強咧， 唔係好強， 見唔到你見唔到佢成個形象，佢只係見到個 shake 係咯。係啊，咁跟住之後我不如浸走啦，好凍。跟住我同佢講好凍，唔得唔 凍，我走啦， 走好凍。 其實嗰隻嘢喺度， 跟住我就心諗，其實係咪真係隻嘢喺度所以咁凍咧？我真係 我又覺得唔奇喎。 我就入到冇理由咁冻， 即系你见啲大妈咁开心，你又觉得咁冻冇理由噶。 系啊，我就觉得好冻，咪对咁冻点解？我就一路行一路震，我仲要上身赤裸，跟住再震下震下咁震入去，咁跟住 我都觉得奇怪，有冇理由会开到咁大冷气啊？ 系好奇怪啊！我都冇理，正常你即系就算嘅 high class， 可能你一入去佢已经预示俾你听，你唔好入嚟啊！ 跟住好啦，我带晒气啦，对唔住我嘅应该系，咁跟住我呢个就其中一个好奇怪嘅感觉，跟住咧仲有嘅，其实我呢个就跌对住我都系继续， 喂要留翻下一次讲， 要留翻下一次讲，因为要完啦，但系都系嗰句。我喺个节目度系唔会开名， 好衰。叫上次可能啲人听完都系哇咁噶， 系啊，你要知道问我啦自己。 酒店名唔讲得， 系我唔想影响间酒店声誉，系咪？点知而家啲法例咧，我随时会濑嘢。 个名唔讲得， 系啊，我哋唔系话帮佢卖广告， 唔讲得酒店 叫系啊，叫唔讲得酒店系。如果想讲得嘅，你下次问 算啦。我谂应该冇几多日资嘅酒店喺高雄嘅，你自己查应该都会查。 系都冇多间，得几间嘅。 系啊，嚟嚟去去咪嗰几间，你睇下边一间系罗马浴池嘅，咁你咪大概都谂到咯，系嘛？ 唔知啊，唔知啊。 不过点讲都好啦，酒店嗱， 未讲完啦， 未讲完啦， 咁啊留翻下一集啦，嗰个故事一定系有唔少嘢啊，咁啊，即系讲起捷运，突然间谂起地铁又讲下啦，因为最近好似系最近遇上嘅，咁啊都同大家讲下啦，好，咁啊今集嚟到呢一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讲下， 拜拜， 拜。